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从小还得学习好，考试不能打小抄，那是必须的，勤学苦练成绩高。天上麒麟啊，没见过，雪中蝼蚁也很少啊。是啊，哎，待到大学毕业时，看望恩师，聊一聊。这是学生、青年学子成长的历程，谁都一样。啊，说是哟啊，咱们这个打这个小学到初中、高中，啊，有的上过大学，有的没有上过大学。但是您要记住，甭管是您的啊这个文化知识，哎，这个劳动技能，哎，包括这个思想道德，哪个方面人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老师。哎，这个是吧，哎，人人都有自个儿的恩师，老恩师啊，立心也有啊，工作当中前辈们提携呀、教育啊，乃至于批评的这个鞭策呀，这都是宝贵的财富啊。正是读报唱戏说四方，话里话外说来长啊，那倒是说来话长。哎，善恶到头终有常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把这个原来人家定场诗里头善恶到头终有报改了一下，这个因果报应啊，它有点这个违心的意思啊。善恶到头终有常，这个常呢，偿还的偿。哎啊，说这个啊，甭管是你行善做好事，还是说有的啊个别人干那个坏事情，到头来啊，哎，为什么说都有偿呢？有法律呀，跟那儿管着呢。你看八月中秋没到，对，夏天街头热闹，夏天街头啊，巷尾人多，对，小桥流水把脸照，啊，这水很清澈，能照出人的面容。炒菜要放佐料，啊，那当然，也包括读报啊。对，心中不得宁静，清早准备读报。清晨起来，收拾停当，到单位、电台来上班。上班的过程当中就得心里头琢磨合计，这一天呢节目给各位怎么颠沛，十年寒苦付一笑，还是听众最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位说，您这读报啊是您的业务，哎，这个钱呢是电台给您的工资，给的是您，您挣着啊，怎么能说听众最高呢？别着急，就说呀，他这是个辩证的关系，主持人把信息新闻告诉传递给听众，听众反馈回来对主持人也是一种提高，也是一种营养。哎，咱们这聊天是对于立心进步太有帮助了，真的，实心眼实话实说，没有这个之前啊，你包括短信呢，短信平台啊，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类的，他也交流，但是呢，只能是您呢跟我这儿交流，听众彼此之间看不着。嘿嘿，哎，这个，现在来说啊，咱们这个听听 FM，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，这上头听听，啊，这个。您呢拿这个手机下载听听 FM， 就能通过手机来听广播听匣子，更方便。而且话里话外，在这个听听之上还有一个聊天室，聊天室呢每天直播期间啊，就这个周一到周五吧，啊，那个您进来，这聊天室特好玩，特别热闹啊，那个呵，听众啊，这个啊，什么脾气秉性啊，这个说话的那个特点风格都能够感觉出来，好玩极了。经常我在这聊天室，我是当时直播期间照应不过来，因为在直播呀，哎，这个可能跟大家在聊天室，我这儿说话少啊。下了节目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食堂打了饭之后，一边吃饭一边回过头来翻篇儿，哎，挨篇儿来看听众给咱们这个节目聊天室的留言，有的听众说的特别逗，哎呦，我一看这个，哎呀，我都觉得拍案叫绝啊，就说哎呀，当时我是没看见，看见我肯定给说出去了啊，就是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吗？哎，这就是互相之间的学习和提高啊。说这个你这就干咱们这行的，当然你拜个老师这是对的，哎，有带你进门的师傅，但是更多的师傅领进门，修行不对，学习在个人，不是修行了，呵呵，学习在个人。这学习呀，你跟谁学？跟社会学，哎，社会大课堂，你看看听众帮您忙，哈哈，哎，对了，哎，这个节目想不想？哎，还得啊，去模仿你看，模仿听众，还有模仿啊，你包括人听众说，哎，你说话跟说相声似的，那就是模仿人家相声演员的表述方式。得了，不多说，抓紧时间念到这么几句。北京晚报这个有一个生活提示，现在咱们这个北京自来水 APP 上线了。那么这个好在哪儿呢？您拿手机也可以啊，查表，过去是那个有那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定期到咱们家去查表，现在呢不用直接查表啊，不用入户了，缴费也不用出门专门到人那个工作地点，不用了，缴水费有了掌上管家，太好了，更方便。哎，另外呢，人家这个算是一个生活提示啊，这您记住啊，天一热，有些有车的朋友就想，哎呀，我们这车这不行，这温度太高了，得给这车降降温啊，这用这喷雾行不行？这个人家那个晚报请教专家了，这喷雾啊，不太建议，有些个喷雾啊，它本身就是易燃品啊，这您这个用的时候得看清楚，最好别用啊，这个那反而麻烦，对吧？啊，总之吧，这个一到热天儿，这方面还真是您那车辆的保养还真得及时啊，包括出去玩啊，这开车不用开车，城里头晚报说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也是有这个感触啊，就是什么呢，有些个北京的这个叫网红景点，它不是一般而言的那个大家都很熟知的景点，哎，有些个胡同啊，包括这个什么故居啊之类的，门口有的还挂着牌子，但是您记住啊，这城里头尤其是这个平房区这一带胡同里头，有些个被称之为网红的这个什么什么旅游景点，其实它不是旅游景点，那里头住着人呢，有居民住户啊，说你这个外地的或者人家那个到这儿来玩的朋友，哎，这看一看吧，在门口看一看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但是呢咱记住了，不要互相打扰，因为你到城区里头来游览这是可以的啊，那这个但是呢这个人家有这个当地的居民住户，人家跟这儿是生活区，人家有自个儿的生活规律和习惯啊，这个互相都不要打扰啊，这个旅游你出去游玩，它也有讲究也有规矩，哎，这个就是善意的提示， 不是不让您啊，又咱们看看这北京老北京的那个啊，这人文景观挺好的啊，看是看，但是呢，适可而止。哎，下面给各位讲一个故事。哎，这个故事啊，还真是说来话长，而且呢，透着那么一股子心酸、感慨、温暖、感动，百感交集，就跟呐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酸甜苦辣咸呐。一对老人家，曲折但是最终圆满的爱情故事。这个事儿呢，得先打结婚说起。对，爱情吗？爱情有了结果了，那就是结婚呢。年纪轻轻的，哎，赶紧的把终身大事解决了。那倒不是。因为这个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二老一位87，一位85了。哟，那岁数可不小了啊。那是这个啊，讲话叫这个夕阳红。哎，老了老了，哎，挺好。这也是一桩美事啊。对，但是呢，他们之前结过啊。对，可能是之前呢有各自的婚姻和家庭。他们俩人原来就是夫妻，那干嘛再结一回呀？因为中间离了。哎哟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他当初为什么离，而现在又为什么结呢？这是头段时间呢北京昌平区民政局上门办理的一桩婚姻登记啊。这咱知道，年轻人啊，你甭管年轻年老，只要是结婚，按这个手续来说，法律规定得到民政局办这个结婚登记。老两口一样啊，也得到民政局去。可是呢，岁数大了，刚才说了，一位87，一位85。这87是这位叫肖爷爷，85呢徐奶奶。哎，这二老啊，俩人住一块儿，住在一栋楼里头啊。一个单元啊，不那个不单是一个单元，就在一户那个那里头居住，住在一起啊。那是啊，儿子买的房啊。哎，不是，那位说怎么这听着怎么这么这都没明白呀？您听我说呀，说是啊，民政局到他们家上门办理婚姻登记。刚才说了，为什么？一个是老年人确实岁数大了，当然要说起来身板还不错啊，下地行走还可以啊，可以到这个民政局去办。不过呢，这一回只能劳烦民政的工作人员上门办理登记，因为这徐奶奶骨折了，摔伤了，她正在休息养病期间。哎，都是肖爷爷哎家里头给这个啊打理呀、忙活什么什么之类的啊。民政这个工作人员就上门给他们办这个结婚登记啊。这个但是这个啊，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叫结婚。那叫什么叫复婚？刚才没说吗？老两口之前结过婚，而且还有孩子。哦，哎，他有个儿子啊，那就是这个老伴儿吗？啊，中年夫妻老来伴儿。对了，不是，那干嘛再结呀？没说吗？中间离过，他为什么离呢？哎，这里头有段故事。简单说吧，这个肖爷爷呀，早年间，具体说是新中国成立那会儿，入伍参军，当了兵了。哎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当兵了吗？当兵，哎，结果呢，在朋友家里头，去朋友家玩，在那儿认识的徐奶奶。哎，这老二位老两口打那个时候认识的。 认识的时候岁数可都不大。应该说这位萧爷爷当时这年岁奔20去了。那么这位徐奶奶呢，那就17、18呗。哎呵，俩人啊感觉不错。哎，这个萧爷爷年轻军人，呵，很威武啊，你这个穿着军装。那徐奶奶呢，这是吧，正是青春年少啊，俩人很谈得来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哎，这有一部老电影，跟这个有关系。那位说，您这别这儿联系，真的老电影《刘宝的故事》。哎，这讲的就是解放军战士和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俩人哎这个产生感情了。那位说，那这个刘宝啊，不是这位姓萧，萧爷爷，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过程啊。然后呢，这俩人越谈越投机，哎，感觉不错。就是那个时候啊，跟咱们现在不太一样。其实呢，谈恋爱的方式没什么太大的本质区别，在一起聊天，互相了解啊。那么这个如果说彼此有一定的距离，为什么呢？人家萧爷爷是部队上的，哎，他得在军营里头大部分时间在那儿度过的，出操啊，训练呐，开会呀，总结呀，学习呀，哎，这个。那么这个徐奶奶她就是啊，这个社会上嘛，啊，普通百姓。这俩人平时就是靠什么呢？哎，又是一出戏。那位说，今儿您这戏真多，嘿，柳毅传书。就是这个书信往来。哎，那会儿人讲究写这个书信，尤其是有时候呢，当年用毛笔写字的时候还是竖版的啊。你这现在要念的话，你要按照那个咱们现在这个阅读方式，从左到右横版，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嗨，那位说竖版咱也能念，我知道。哎，就是用书信往来。哎，两个年轻人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，渐渐的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啊。刚开始的认识的时候就是朋友，普通朋友，互相留地址。哎，以后呢咱们这个多联系。跟今天年轻人认识之后互相加微信是一个意思。那么那会儿呢，他写信呢，当然这个跟今天这个交流方式还是不太一样。那你今天要是用微信联系，可能彼此之间聊天的时候，哎，就从文字上感觉更像聊天。吃了吗？干嘛呢？啊，那个上学了没有啊？啊，这个又你工作忙不忙？也就这个。但是那会儿呢，写信，你这不能就一两句话，对吧？你得这个，他得多多少少有点内容啊。我们最近学习了，哎，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有心得体会。哎，最近有一部电影啊，这个，今天我休息，哎，那电影不错，我喜欢看。哎，还有一部电影，哎，我最近看了一出话剧，我最近读了高尔基的诗，哎，海燕呐，那不是那位说高尔基那诗没有那就是海燕，哎，对，海燕，哎，这个很有体会。这么一交流，俩人彼此，你还别说，就是那会儿，可能这个交流方式跟今天相比，这个。是不是受到一定技术条件的限制？但是反而让两位年轻人彼此心灵靠得更近，了解得更深。哎，就这么一来二去，俩人就开始谈婚论嫁。那会儿啊，这个结婚呢，得跟组织上说。那、哎、对，说这个，萧爷爷跟部队的首长领导说了啊，我这个。谈恋爱了啊，准备跟这个徐姑娘我们俩人结婚。那这么着呢，部队首长哎就知道了啊，那在部队里头给他们俩人办了一个简朴但是又 透着欢乐，哎，充满了同志之间的深厚情谊的婚礼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可能您啊没有参加过当年就是咱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婚礼，那位说那个参加不了啊，对，那时候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没下请柬请我们去，哎嗨，没有咱们，对了，可能不太清楚，哎，那时候人们这个结婚啊，比方说这个现在咱们说那个婚宴，那时候很少有，啊，一般没有摆席的，啊，顶多。这个新房里头啊，搁点瓜子花生啊，这大伙来了之后呢，哎，聊会儿天也就完了。那么再有一个呢，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随份子啊，给钱给红包没有，生活水平都相对低，哎，对，而且也不讲究这个。那给什么呢？比方说给一套暖瓶啊，或者是给俩脸盆啊，或者是给送两条毛巾，其实我说挺实惠，生活当中这是少不了的，生活必需品。其实你别看没几个钱，礼轻情意重。哎，这个二位啊，这个肖爷爷、徐奶奶结了婚之后感情不错，啊，然后他们生了孩子，那么这么着一来二去，当然这个肖爷爷他不能总在部队上，那后来呢就是。这个像一般的咱们说这个军人们一样啊，转业了，到了地方之后，那个徐奶奶当然也跟着肖爷爷是吧，这几十年其实过得还不错，挺好。当然你说生活有多么的这个啊，又高端呐，或又怎么这个富贵呀，都这个谈不上，就是普通百姓人家，哎，这个日常过日子。当然说到日常过日子，夫妻之间，说实话，你就是性格再好，那，配合再默契，感情再深厚，他也不可能一点矛盾啊，这个鸡毛蒜皮的这个家长里短的事情没有，那不可能的。哎，说到这儿又有一部老电影，今儿咱们这个电影故事会，对了。李双双，哦，对，李双双跟她丈夫喜旺姑母两个感情很好啊，可你看有时候她也有矛盾呢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肖爷爷跟徐奶奶，那边说您呢，还是说人家吧，回头讲差了。对，肖爷爷、徐奶奶老了，哎呀，都到了2013年了，二位已经退休离开工作岗位。很多年在家养老颐养天年，这叫夕阳红事。谁成想，哎呀呀，老两口却打离婚了。当然在这儿啊，咱得解释一下，这打离婚没别的意思，这个打并不意味着真动手啊，嗨，那是不能。这个肖爷爷、徐奶奶都是讲理的人。不是，那位说那他既然这样的话，深明大义，通情达理。可是我告诉您说呀，老两口他这个啃节儿，这梁子，这个矛盾点就是出在这个深明大义通情达理上啊。这徐奶奶上年岁了，就埋怨老头，你呀，你说你真是的，说你什么好啊，老头怎么了？嗨，这个肖爷爷呀，他这个转业多年不是吗，到地方上工作，他有些个生活待遇没完全落实，也不是没落实，没完全落实，也搭着呢。那会儿呢，那是早年间了啊，这个整个国家呀，包括咱们社会呀，他这个发展是一个过程。哎，那个年代呢，他这个生活水平当然跟今天不能比，那么待遇这方面呢也很难做到人人都能够绝对的落实到位，尤其是这转业到了地方上工作，比方说你这个一些个很实际的啊生活上的困难，这就出来了啊。你比方住房啊，或者是这个孩子呀， 家里老人呢，这个有那样的三代同堂 啊，就是挤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头，啊，我这么想，当然这个我具体没问人家啊，没请示请教这个萧爷爷和徐奶奶，我这么猜，当年比方说筒子楼啊，那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，啊，当然后来呢，他不断的改善，但是呢，徐奶奶就为这事儿，北京话抻了萧爷爷，你说你。不是你去找找领导，找找单位，你得说说呀，你这不说真是的。你看看萧爷爷怎么想的呢，哎呀，我这我你说我这部队转业的，我这也谈不上做什么贡献，我张不开嘴。哎呦，徐奶奶说这怎么了，这个不是你这怎么这么一根筋呢。哎，就为这个起先啊，之前有那孩子还没长大呢，还没成人呢，啊，家里头反正事儿也挺多，就是反正吵就吵吧，吵完之后那就算了，就先把这事儿先搁心里头。但是您要知道，这事儿搁心里可是搁不住，慢慢的，这俩人就是这感情上多多少少的，好像这不像以前了。啊，要这么着的话，那个老两口一想，那这么着，那我跟你这好像，这都这么大岁数，你还拿这个啊找寻我，你这找后账也行。那你要这么着，那算了吧。2013年，老两口是一气之下，要我说啊，这个说上一句不太对老人不算太恭敬的话，我就想啊，存在着这个冲动，一时兴起。哎，这行了，干脆算了吧，咱俩分开吧，单过吧。就为这个老两口离了。哎呀，离了之后这儿子呀赶紧的给买了套房。老两口说，我们这离婚你买房干嘛，那不得让您住吗，那您住哪儿啊，你买房。对呀，我买房给你们住，这孩子真不错。我搬出去，我在外头住找房。这房是给你买的，可是当然你知道这个他也不可能买两套啊，对吧，就买一套吧，买一套你们俩人就在一块儿吧，啊，一个住这屋一个住那屋，打比方说啊，具体怎么住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老两口各过各的，你吃你的我吃我的。到后来，这是前段时间，什么时候老两口其实说实话感情还在啊，只不过呢都是哎，就是心里头存着那么一口气，这台阶儿啊下不来，没台阶儿可下。哎，结果台阶儿来了。当然这个事情，哎，说真心话，反正也是怪可怜的。这个徐奶奶岁数大了，一个不留神啪嚓躺地上骨折了，骨折就起不来了，尤其老年人伤筋动骨，100天跟床上躺着。萧爷爷一看此情此景，老人家眼泪下来了，说这事儿是怪我呀，你说我当初我跟他争竞什么呀，这事儿你说两口子过了大半辈子，你服个软不就得了吗，你看老太太你这一个人他怎么弄啊。因为这老太太躺床上为这个事儿，这个萧爷爷跟这徐奶奶商量，咱俩人复婚吧，亲爱的，啊，这个感情还在呀，趁着咱们啊身子骨还算硬了，赶紧复婚，别留遗憾。就这样，他们联系了民政部门，民政部门了解情况之后，专门派人上门为二老办理复婚，你瞧，团圆了，美满了，幸福了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